此我们靠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苻坚兄弟两个人一起杀了皇上，皇上死了，问题紧接着来了，这一块抢来的政权让谁当皇上呢？他是家族里的神童，面相富贵，大有帝王之气，他是乱世中的一员枭雄，遍布硝烟的战场就是他的舞台。然而当乱世英雄遇到风流宰相，这场较量又该怎样收场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乱世帝王苻坚第二集。事成之后，苻坚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按理说自己是弟弟，这皇位理所应当的得让给哥哥。苻坚就跟哥哥挑明了，这皇位您来做吧，我来辅佐您。没想到这苻坚的哥哥一听这话，连摆手带摇头，我怎么能当皇上呢？这除暴君都是你拿的主意，我就是跟着出兵而已，这皇上还是你当吧。这哥俩还挺客气，互相谦让起来了。人家上赶着请您当皇上，还有人不去，是不想当吗？还是哥俩感情好，不愿意伤和气呢？其实在皇位面前，这亲情人情又算什么呀？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您手上的实力，没有军队，您坐上皇位那天就相当于跨进鬼门关呢。苻坚的哥哥很有自知之明，非常谦虚的把皇位让出来了。哥哥谦让，这苻坚还挺不好意思的，害怕自己辈分小不能服众，三番五次的推脱，最后大臣们集体请愿，一起跪在苻坚面前说，这皇上还是您来当吧，就别再谦让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。苻坚看见底下跪着一帮大臣俯首贴耳的，终于扭扭捏捏的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。这天苻坚在太极殿登基，号称大秦天王，皇位是坐上了，可是能不能坐得稳当，这可是个大问题。苻坚心里还是不放心，放眼看看四周，现如今能跟我这皇上相抗衡的只剩下哥哥了。他名声好，声望高，振臂一呼就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。这么一个人留在身边，这早晚是个祸害呀。万一哪天他对我不满了，私底下搞点小动作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俗话说，无毒不丈夫，不把哥哥除了，将来他站出来挑战我的权威，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苻坚在皇位上辗转反侧，在这种折磨中渐渐起了杀心。 手足相残的悲剧终究还是不能避免，可是明目张胆的杀了哥哥，自己就会落个无情无义的称号，找个什么理由干掉他呢？根据史书上记载，是这苻坚的母亲害怕这哥哥的谋反，就把他给咔嚓了，罪名全挂在太后身上。苻坚落了个心里踏实不说吧，这坏名声和他一点沾不上边。苻坚以为这么做就能把自己摘个干干净净，其实大伙谁都不是傻子，这里边的猫腻不是你一句话就能堵上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苻坚这皇位终于是踏实了，放眼看看自己的地盘，这关中地区一直就是各民族的杂居地区，民族之间的仇杀不断，再加上水旱灾害，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。前秦在战乱当中建国，各项的法律制度都不完善，苻坚决心要开创一个清明的政治格局，他大声地宣布，从今往后我要以德服人。苻坚的身边拉拢了一批谋士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猛了。这俩人就好比刘邦和张良，君臣忌讳相得益彰啊。王猛打小就喜欢看兵书，一肚子雄才大略，平常谈不来的人他都不理。当时有好多人都嘲笑他，瞅瞅你这副模样还谈什么天下呀，一副痴人说梦的样子。公元354年，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军北伐，王猛听说怎么着，东晋的大将军来了，好啊，我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来了。王猛赶紧跑到桓温的营帐外去求见大将军，结果没成想，人家这将军对王猛非常佩服，可王猛却看不上这位主子，愣是以不肯搬家为名拒绝跟随将军打天下。他这一拒绝一下声名鹊起，好家伙，您什么人物啊，跟着大将军干事儿您都不乐意。当时苻坚还只是一个王爷，他听说了王猛的名声，就前去拜访，请求王猛出山为他效劳。苻坚的真诚快赶上刘备三顾茅庐了，而且这俩人是一见如故，谈得非常投机，苻坚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王猛这人是一肚子学问，又擅长治国，有了他，苻坚这皇帝当的是如虎添翼呀。好，升官再升官，这一年的时间里，王猛竟然官升五级，窜红的速度比现如今这超级女生还快，而当时王猛才36岁呀。原先那帮大臣看得眼睛直冒火光，哈喇子流了满地。王猛不但是本事超凡，他做事还特别干脆。据说当时有一个官员因为母亲去世就想请假回家奔丧，王猛一听说马上就吩咐他，你赶紧回家收拾行李直接上路，剩下的都甭管了。这位官员走出去没多久，就发现沿途的官府都接到了王猛的通知，什么手续住处车马之类的都安排妥当了。这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了家，不得不佩服王大人办事真是雷厉风行高效率呀。苻坚对王猛言听计从，宠爱有加，朝廷里一些老臣就看不过去了，一年之内官升五级，他王猛只不过是一个汉人，凭什么升得这么快呀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朝廷里的这帮老臣都是当年跟随酋长打天下的本族人，他们仗着曾经的战功在朝廷里呼风唤雨胡作非为，就差不把天王放在眼里了。这回看见天王竟然宠幸一个外族人，这些人心里愤愤不平，总想找个茬教训王猛一顿。这群人里有一个名叫樊氏的，更是把王猛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， 一有机会，这樊氏就在苻坚面前诋毁王蒙。樊氏这点心思，苻坚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帮没远见的老家伙，总想着自己的地盘地位，不用外族人，我拿什么发展呢？鼠目寸光，你们越是不待见王蒙，我就越器重他。第二天上朝，苻坚下令任命王蒙为京兆尹，主持朝政。京兆尹什么官啊？翻译过来就是现在首都的市长啊。这个决定一宣布，当时朝堂之上就炸开锅了。这樊氏脸涨得通红，气得胡子乱颤。陛下，这京城是重地，您启用一个汉人来管理，这恐怕不妥吧？还没等苻坚说话，王蒙抢先一步。这个樊氏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今天呢，我跟他好好理论一番。哎，樊大人，此言差矣。现在我是为陛下效力，您是陛下的臣子，我也是陛下的臣子，不分什么民族。正像您说的，这京城是重地，要找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。承蒙陛下厚爱，把京城交给我打理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，不辜负陛下的信任。王蒙这番话一下把樊氏给噎那儿了。下朝之后，老臣樊氏越想越气不过。王蒙啊，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在朝廷上公开的反驳我，你活腻歪了？你等着，我一定砍下你的脑袋挂在长安的城门上，否则我誓不为人。旁边大臣一看这架势，要打架呀，这两位赶紧过来拉的拉，劝的劝。樊氏嘴里骂骂咧咧的，王蒙则是瞪着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樊氏。好不容易大臣们才把二位给拉开，这个时候有个太监过来了，陛下有旨，宣京兆尹进宫议事。王蒙狠狠地瞪了一眼樊氏，跟着太监进宫了。到了宫里，这王蒙就把樊氏怎么当众羞辱他如实的说了一遍。苻坚听完之后龙颜大怒，还有这等事情，不杀这个老贼，朝廷还不乱了套了。苻坚和王蒙两个人正在一块生气呢，忽然太监来报，老臣樊氏进宫求见，正在外头候着呢。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樊氏一进来就看见王蒙正站在天王身边，顿时刚才那股火又窜上来了。樊氏是强压怒火，低头禀报了一番事情。苻坚呢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跟没听见似的。晒了一会儿，这樊氏刚要张嘴说什么，苻坚一转头跟王蒙说，爱卿啊，我想让杨弼娶我女儿，杨弼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樊氏在旁边一听这话，这火一下就来了，陛下，杨弼是我的女婿，订婚好久了，陛下怎么能让她再娶公主呢？王蒙一听，正愁找不着机会杀你呢，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好，樊氏，陛下是天下之主，你竟敢跟陛下抢女婿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，有没有天王了？这樊氏啊是个粗人，这下让王蒙抓住了把柄，一下没词儿了，气得脸红脖子秃。情急之下，这樊氏起身一把抓住王蒙的衣服，哪儿都有你，你小子算什么，看我不亲手宰了你。说着抡起巴掌就要打王蒙，左右的侍卫赶紧上前拉着。这樊氏破口大骂，苻坚在边上可气坏了，够了，给我住嘴，堂堂朝中重臣竟然对同僚打骂侮辱，我看这朝廷是容不下你了。来人呐，把樊氏拉出去斩了。 不容樊氏反抗，左右两边的武士连拉带拽的就把樊氏带下去砍了。一时激起千层浪啊，樊氏被斩的消息犹如一颗炸弹在大臣堆里炸开了锅，那些族里的老贵族都跑到苻坚面前数了王猛的不是。这下苻坚更生气了，砍了一个还嫌不够，都跑这哭诉来了，行啊，给我打。一时间朝廷上又开打又开骂，乱成一锅粥。这时候有个大臣赶紧劝谏，陛下，您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气度，但是这谩骂责打的态度可是不可取的呀，陛下还是要以德服人。苻坚听了这话，正好借坡下驴，嘿嘿一笑，也对，朕也有过错，皇上都做了自我批评了，朝廷里终于平息下来。可经过这么一回，大臣们都知道王猛的厉害，见着他都跟见了鬼似的，怕得要死。打这之后，王猛整肃法纪，那些平日里飞扬跋扈的贵族豪强被杀了20多口子，一时间朝廷里风气大变，人人遵纪守法，对苻坚服服帖帖的。苻坚看见这巨大的转变，不由得感叹呐：“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法治的好处，才知道天子应有的尊贵威严呐。”打这之后，苻坚对王猛更加器重了，也对汉家文化更加佩服。他建立了高等学府，每个月都亲自过来查看，鼓励臣民学习汉文化。苻坚这位皇帝野心大，一直想要统一北方，可是这北方有很多股势力，一口吃个胖子绝对不可能，苻坚该怎么做呢？苻坚守着关中地区，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往四周瞄。东边慕容家族建立的燕国霸占着中原，西北有人拥兵敦煌，西南也有人割据巴蜀，北方有匈奴的残余势力，这南方更是跟东晋相互对峙。东晋的大将军桓温也有心收复北方，时不时的就领着军队过来打一仗，这样看起来苻坚的前秦似乎处境艰难。其实真正够得上威胁前秦国防安全的，也就是燕国和东晋。这天苻坚正在上朝，突然有下人来报，天王，燕国慕容垂带领手下前来投奔，正在大殿外面等候召见。苻坚一听龙颜大悦，哦，燕国头等的谋士竟然投奔于我，好，快请上殿来。时间不大，就看有打大殿之外进来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，慕容垂拜见天王。苻坚赶紧从皇位上站起来，几步走到慕容垂的身边，亲手搀扶，英雄快快请起。这慕容垂起身，脸上露出一丝愁容，天王，臣下闻听天王忠厚仁义，对待属下宽厚有加，不论身份地位种族，天王都加以重用，臣下特来投奔，还望天王收留啊。原来这慕容垂是燕国的头号人物，只是燕国的国王没什么本事，成天的还自以为是，宠信小人。这慕容垂遭到小人陷害，眼看着自己成了受气包不说，这日子长了，不定哪天燕王就会听信谗言，一刀杀了他。慕容垂在燕国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就连夜逃到了前秦，打算投奔在苻坚的手下。苻坚刚做皇上的时候就说过，我要以德服人，这回敌人的手下来投奔他了，他自然十分的开心，当即就封了慕容垂一个高官。苻坚龙颜大悦，慕容爱卿啊，你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这几天 你先将就住着，明天我就让人给你在京城建一处宅院。慕容垂一听这话，赶紧跪倒在地，臣谢主隆恩。苻坚脸上带笑，好了好了，今儿个的早朝就上到这儿吧。各位爱卿啊，以后慕容先生就是你们的同僚了，你们也好好认识认识。大臣们笑呵呵的前来给慕容垂贺喜，只有王蒙黑着一张脸，没有一点笑模样。当天夜里，王蒙进宫求见，一见到苻坚，王蒙就开门见山：陛下，慕容垂今日前来投奔，我看不是出自真心呐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陛下，慕容垂是燕国的贵族，他们家族世世代代称雄于中原，结交各方的谋士，威望很高，有很多人都拥戴他。我看这个人的才华绝非等闲之辈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人中豪杰，蛟龙猛兽，很难驯服啊。这个时候的慕容垂只是在燕国混不下去了，无奈之下才投奔您的。陛下怎么能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呢？这龙终究要归于大海，大鹏终究要上青天，慕容垂迟早要光复燕国，不如您现在把他们杀了算了，省得日后养虎为患呢。王蒙苦口婆心一番劝导，苻坚却不以为然：我要以德服人，慕容垂带着一家老小前来投奔于我，你却让我把他们杀了，这你让天下人怎么看我呀？王蒙看苻坚听不进去，无奈地摇头叹气，暗自伤神。王蒙的担心是出自真心，还是怕慕容垂来了自己会失宠呢？苻坚又会怎样看待王蒙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Yeah.